南昌县傀儡好战集团疯狂进行北京武力增强活动。威海军7月27号举行了4架欧洲产海上作战直升机交接仪式，而于7月28号举行了将在朝鲜西海最大热点水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新型高速舰艇下水仪式。为陆军拟定一些给最前方部队追加部署100多辆最新型坦克，在今年内开发并部署军火运输用无人机以备实战等计划，并极力推行其计划。另外，为陆军第27师公布将投入庞大的兵员和战争装备，甚至动员民间人、行政官吏和警察等，在南昌县江原道春川和华川一带进行一场假想谁的局部挑衅和全面战争的野外机动训练。